哇，真的是每到周一呢都是特别的开心啊，因为可以跟大家相见了。那除了我，每周一和周二都会有这个不同的音乐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现场演唱，边聊边唱，各位老铁666啊，走一走。那大家呢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当然要隆重介绍一下啦，那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每一个年轻的你，点击关注哟。关注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视频直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 APP 上直接搜索活力982，然后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了。其实今天的嘉宾呢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的名字，他就叫戴嘉宾。欢迎，欢迎嘉宾。 朋友们晚上好，我叫戴嘉宾。 哦，我的天哪，你这个声音好有磁性啊，真的。我突然间觉得我应该这个稍微的低沉一点，再来介绍一下，来有请戴嘉宾。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那个独立音乐人，我叫戴嘉宾。 哇，真的好正式啊。真的，我首先来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有娱乐性的，所以大可以放开来玩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你的小型的 live show 演出，可以吗？ 行吧， 行吧，你怎么这么勉强？好了，广大的这个朋友们，欢迎点进来，然后呢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现场来点歌。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然后都可以直接抛过来啊，我们就在这等着大家。好了，那么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少一点铺垫，多一点真诚，好不好？我们不要那么多的套路。今天这个话筒也是迷之不给力，怎么松了呢？嘉宾给我们带来一首开场歌曲吧，好不好？ 行。 行，那我看行。第一首歌想唱什么？ 第一首歌是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叫做一起歌唱。 一起歌唱，其实这首歌也是你所有歌曲当中就是知名度特别高的一首。 对，我觉得就我因为今天打算做自己的那个专辑，然后这首歌应该算是我那个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吧。 是的，嘉宾可以把这个话筒稍微调低一点，有点挡到你的脸了。 是吧， 对，大家看不到你帅气的容颜。好，现在这个看到幸福味道说天籁开唱吧，嘉宾兄，这是薄荷，欢迎各位粉丝们哈，还有公子，幸福味道，嘉宾在哪里？还不开始？马上，马上，马上开始了啊！好了，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 好，嘉宾再准备一下，大家不要着急哦。 好，可以。 好，有请带嘉宾一起歌唱，会唱的朋友一起唱。 整洁却又空荡，我又将它上着远去的行程，不知道下一站的幸福会在何方，让我们一起歌唱吧，忘记那些迷醉的夜晚，明天是否依然欢亮，我也将固执的坚强，让我们一起疯狂吧，拥抱那些孤寂的夜晚，生活总是摇摇晃晃，那也不能这样倒下。 就显得隔壁的阿黄正坐在电脑旁，推销着心中仅有的理想。些迷醉的夜晚，明天是否依然欢亮，我也将故事的坚强，我们一起疯狂吧，拥抱那些哭泣的夜晚，生活总是摇摇晃晃，那也不能这 对，等我好好学会这首歌，然后我们来真的一起歌唱好不好？ 行 啊，这嘉宾我发现你真的是特别这个怎么说呢，特别沉稳的一个人，对不对？ 是吗？ 是吗？对，我发现你其实可能还是有点不熟。哎，我想问一下，你唱完第一首歌感觉如何？ 挺舒服的，反正 挺舒服的哈。觉得有没有开嗓？ 嗓子早就开了，因为下午在家练了 啊，练来了，这样对。你觉得这个上我们节目这种形式，你还觉得喜欢吗？ 我觉得挺好的，就唱歌，然后聊聊自己的音乐， 对， 自己原创。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可以跟这个网友互动哈，然后把各位老铁们的那个留言先念几条给你哈，你听一下，大家都是夸你的。这个有一个句号的名字，然后像头像应该是一个小兔耳朵，他说嘉宾我爱你啊，好开心。还有幸福味道说哦我爱你，还有公子说呵呵真爱粉好棒。然后呢，看到明月清风说老表可以啊，哎这个哎老表是你们那儿方言吗？ 对，我估计。我感觉好像听着有点熟悉，这名字都熟人，应该 都是熟人啊。我跟你说，全是粉丝群，30秒到达了现场。对，大家这个还有很多像 PGL 还有幸福味道，绝对实力派的歌手，真的，大家想说什么大家都可以在这互动，然后我会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然后当然呢，大家如果觉得唱得好的话，刷点小礼物哦，我们这是实时对接的哈。觉得今天就把这个主场交给大家，然后让你们和你们喜欢的歌手近距离、零距离的接触。OK， 那我们还是回到嘉宾身上哈。刚才唱了一首《一起歌唱》，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做的？ 这首歌写的是好像一四年吧，应该一四年初写的。 一四年初写的， 对， 就是我感觉这首歌其实还是充满了一种期待，就是不管是对音乐的生涯，还是对整个的生活，是吗？ 对，就因为当时写这个歌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即将离开那个我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那当时心情，因为来来回回倒来倒去，毕业了，然后要去反正就是喜欢做自己的事情嘛，然后要出去的话，因为我出去之前出去了一趟，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之后还是想出去， 还是你出去是去哪儿啊？ 就我之前，其实我之前来了一趟北京， 就 一毕业我就来了一趟北京，但是来了差不多20天左右吧，还到一个月，然后就回去了。 为什么？是觉得有点不适应是吗？ 对，刚开始还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因为应该是没准备好那时候。 对，就整个人那个时候， 整个人还是比较浮躁那时候。 哦，那个时候来北京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不能说目的，来北京想干什么？就是想发展自己的音乐的事业是吗？ 对，我觉得我一直想的，心里想法一直没变。当初来也是一样，其实反正后来第二次来，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做自己音乐吧，做自己原创。 我的天哪，我突然间感觉自己在做艺术人生。没有，就感觉好像这个就非常的励志，因为这是真人真事儿嘛。我们今天就是讲述一下带嘉宾自己的故事哈。然后刚才呀，有人夸我了，幸福味道，说主持人好棒呀。好，我插一句，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呢，我看这个 Adam 翔他说提前一个小时就来了，就等着我们的嘉宾呢。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歌曲，大家一定一定要洗耳恭听。幸福味道说我想听多么完美的生活。对， 会唱，待会 对，待会儿会唱哈。那我们先聊一聊哈，给大家也吊一吊胃口，大家也想多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就是带嘉宾。那第二次来北京是做好了准备来的，一直就到现在了是吧？ 对，第二次就我觉得还是想，我觉得还是心里还是不服嘛，觉得还是觉得自己很多想说的、想做的一些事啊，包括自己的音乐，我觉得还是得需要来这个地方。 是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北京因为有很多的机会，而且北京也很大，然后呢，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人，也许这其中就会对你有很多的帮助，无论是从音乐的写作啊、创作类型，还是说一些其他的跟商业和推广相关的工作，对吧？那现在你觉得个人发展的还可以吗？ 反正我觉得还在进行当中，就反正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一直做这个事，反正。 是的，是还是能看到这个希望的，以后会越来越好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是的。那现在这个主要是做什么呢？就除了自己写歌之外，也会参加一些演出什么的吗？ 对，平时会去 live house 或者酒吧或者是一些地方都会演。因为我今年做了自己的歌，然后我要马上把专辑出了，应该会有大规模的就 巡演， 对，演出或者是 那现在是自己在做这个工作室，全权包办，还是说有公司在帮你运作呢？ 没有，我现在还是就独立的 独立音乐人哈。好，我们就喜欢这样的独立音乐人。哇，谢谢幸福味道送了2个泰迪熊，然后这个点点说汪峰的歌都喜欢。那我们今天先让嘉宾唱完自己的歌，然后你平时真的会唱汪峰的歌吗？我想问一下。 汪峰的歌肯定会。 肯定会是吗？你是对他还是很喜欢的是吗？ 对，肯定的。好嘛，肯定会喜欢。 那今天能不能临时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给我们带来一段汪峰的歌曲， 可以？ 你有拿手的吗？可以啊， 没问题。 哇，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满足幸福味道的要求好不好？先唱一首《多么完美的生活》。 行。 好的，有请带嘉宾。 心事上的女人，繁杂的人流 酒吧与我无关，慵懒乏味的办公室与我无关。旧日的微风吹在身上，虽然有一丝寒意，吹来的清澈早已让我忘记了一切，吹散了我心头的忧愁思绪，吹进了我那盛开的心扉。纠结与准备，为了我会在路旁歇息，困了我便躺在世界的怀里，到处都是我的目的地，蹲山道去看一场音乐会，我并倾听不已。 多么完美的生活，哎呀真的太好听了哈。哎，我想突然间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在你的印象，也就是在你心里，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完美的生活呢？怎么沉默了？ 这生活很，这问题很难回答， 是吗？那你 虽然很简单， 好，那我换一个说法，你觉得现在的生活算是完美吗？ 反正我觉得都在朝着，就我们都在朝着我们那个完美的生活去那个方向在走。 嗯，好， 这个回答我也满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哈，真的在你唱歌的这几分钟时间里，你都不知道你收获了多少礼物。真的，像这个幸福味道，还有公子，还有这个刚才看看是谁啊？好像是蛮蛮，然后都送了不同的礼物，然后大家也都是给你发来了很多祝福。蛮蛮说，有梦想的人最值得拥有幸福，加油。然后还有这个看到，哎，托米罗说芝华是节奏吉他手在这儿，哎，我们这儿真的是卧虎藏龙哈。还有小雨也来了，说嘉宾666，好的，那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因为你看不到，然后你来直接反馈一下吧。 我很感谢大家的那个支持，谢谢，真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谢谢。还有戴俊哈，真的是点不过来了这个名字。接下来然后又有朋友说想下一首听从明天起，可以可以，但是我们得让这个嘉宾稍微的歇一会儿，是不是？然后那个下半段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歌。哎，嘉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因为你是科班出身对吧？ 对，也但也不说完全算科班，我就说那个时候就我从小喜欢音乐，但是我是真的学的话也是从那个高中三年级吧。 是吗？ 高二高三的时候。 那你刚开始接触音乐学的是什么？是吉他吗？ 没有，我们那时候吉他就吉他是对最开始自学的是那个吉他。 哦， 因为那个时候偷着学，家里面不让那个。 哎呦我的天哪，我以为你是受家庭的影响。 没有没有，就是说家里面其实一直都很就是早期的时候我记得啊，反正在我记忆当中我觉得应该到了高二的有一次我参加完一个比赛以后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里面还不知道，我记得在我们当地我那个时候进了前十强以后，然后他们 才知道， 对，才知道，然后去看，然后后来拿了冠军嘛，然后家里面觉得，对， 就以你为荣， 因为之前都没那个，就不是特别支持，就会影响学习，就觉得大概是这样想的。 对，然后这么多年你居然坚持了下来，然后现在都要发自己的专辑了。哎，现在这个专辑里的歌攒够了没有？ 啊，早就够了， 早就够了。哇，天哪！那今天怎么才给我们选了6首歌啊？你应该多唱几首的 啊？是吗？你们规 定？对对对，没有没有规定。我跟你说，我们现场就是很随机的。如果你想多唱的话，我真的非常的欢迎，而且大家可以随便点，对吧？只要是这个嘉宾的歌，都可以让他唱。然后别人的歌，他可以酌情唱，是这样吗？嘉宾？ 都行 哈。好，那么还有上半段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然后刚才不是说答应这个朋友们说唱一小段汪峰的歌曲可以吗？ 可以，行。 你最喜欢他哪首歌？ 最喜欢，我觉得也不能说最喜欢，就是他的歌我基本上 都挺喜欢， 对，都挺喜欢。 好吧，那你打算要唱一首什么呢？ 想一下， 就唱一段就 OK。 那我就唱那个青春吧，或者 青春，哇，真的好迷茫。 在黄昏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今晚那有我有人的深夜，我急忙穿过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是街上闷热雨后，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地向我淋进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的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 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雾，凝结岁月。我年少梦着雨水就像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戴嘉宾，欢迎嘉宾。哇，给你最热烈的掌声。对，还没有准备好啊，刚才休息了一下。对，好，把这个特别帅气的吉他摆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们好，欢迎王 啊，真的是非常的随意，就我其实特别喜欢嘉宾这样的状态，就是来到直播间把它当成自己家一样，非常的放松，只有这样的状态才能演出最好的效果，对不对？是吗？你请你给我一点回应。好，那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你知道有好多朋友已经连上六了，你知道吗？就是刷礼物。有玫瑰雨、红包雨，还有泰迪熊雨，谢谢各位，谢谢。我在这儿就不一一点名了，因为刷得太快啊，看不清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嘉宾来下半段，还有很多的好歌，加上这个内容要带给大家。刚才翻唱了一小段汪峰的歌曲，大家都听的是迷之振奋，然后现场说，嘉宾能不能不要高音，这个有点超纲了，是不是？ 没必要，我觉得是吉他这样弹唱，对，还是我觉得唱歌这个不是高不高音没不重要。 哎，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选秀节目，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认为是陷入到一个好像有一点怪圈里面，就一定是有爆发力、有高音才叫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低吟浅唱反而更能表达出这首歌的意境，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唱歌包括写歌包括唱歌的话，就不一定非得要唱高或者多高多低， 对吧？ 都不重要，我觉得。 是的， 打动人的声音我觉得是最好的。 那你写歌就是你的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呢？ 生活吧。 生活。 对。 对， 就生活。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电视剧叫《生活启示录》，然后就是说可能生活当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启发，或者说让我们了解很多的懂得很多的道理。你觉得生活对于你来说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呢？酸甜苦辣咸当中你会选择几个？ 我觉得都有。没有，因为人就像人一样有自己的那个七情六欲，生活你不可能每天过着 诗和远方， 对，每天过着酸的或者过着苦的生活，那个人肯定不正常的。都因为得都得这个综合，都会有。 那你的歌就是基本上都是以民谣为主吗？这样的曲风，还是说会兼顾其他的？ 摇滚民谣、就是、 摇滚民谣。哎呀，只可惜今天我们这个现场只能弹唱，不然我真的很想听摇滚的这种感觉哈、对，如果要能插电就更好了。嗯，以后这个设备更新之后会越来越好的。 嗯，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我大家的礼物这真的是刷的太多了，然后有什么样的歌曲想听，然后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嘉宾说，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互动。那两种方式来观看，再次提示大家一下，就是第一种，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现场直播间。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 APP 搜索活力982，依然是可以现场观看的。 OK，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啊下半时段的第一首，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呢？要不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从明天起，可以吗？好，那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从明天起。 说声道别，就这样匆匆的结束了，如同流星在天空划过。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熟悉的角落，那些疯狂的生活，那个深爱过的女人，那些都已成为了过去，随着时光流走了。可我从此也将踏上这条漫长的道路，独自去体会这世上的孤独，过往的幸福让我倍加伤痛，流逝的岁月让我流连不舍。熟悉的角落，那些疯狂的生活，那个深爱过的女人，那些都已成为了过去，随着时光流 至于迷茫。 从明天起，谢谢。哇，这首歌真的，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迷之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我听完了之后觉得好像，哎，有一种壮士断腕般的决心，就好像要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寻找自己的梦想。但是这一路真的是披荆斩棘，这是不是你自己的个人写照？ 嗯，对，这因为对，这个歌是也算是对那个大学生活的一段。 哦，一段交代是吗？嗯，那你是大学是毕业之后就是来了北京是吧？ 对，差不多。 对，哎，那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觉得特别的有一种伤感的情绪在里面呢？特别的孤独，就感觉好像以后就是所有的路都是你一个人自己去闯了。 对，这是肯定有的。 嗯， 就因为当时写这个歌就是就从明天起，就我将一个人孤独，就是，但是无所谓，就反正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觉得都会面临，就是要去选择，就可能会各种，但是还是得必须往前走，就是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决心嘛。那时候当时写的时候， 是的。然后刚才我看到托尼，对，托尼罗说这歌我存到车上，天天在听。我的天哪，你的歌看有多有一个响力。 谢谢。 对，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薄荷和戴俊都说支持原创，支持独立音乐人，说也希望更多的人听到嘉宾的歌声哈。好，我觉得这个有粉丝或者说有这些歌迷或者说朋友支持你，我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财富。它可以帮助你就是在这一个道路上，就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会遇到迷茫嘛，但是有这些人在你身边，我觉得就是一种动力。 对，对， 好。那么既然说是说到这首歌哈，就是讲到了那种孤独，但是呢又充满了一种期待感。你平时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吗？ 我觉得我其实打心底还是属于乐观的，就是 但是你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吗？ 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哎，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哎，但是就怎么去解释呢？就是内心实际上是乐观的，但是大部分还是以悲观的表象来展示给大家，是吗？ 对，你会对生活包括各种就反正都一样，就会生活中很多不开心，包括遇到的事啊，包括各种各种情绪啊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渴望乐观嘛，因为渴望这种幸福吧。 对，嘉宾，你平时是话不多还是愿意跟人聊天的这么一种类型？还是慢热的这种？ 我觉得我平时就陌生人应该聊的比较少一点。 哦， 那也能聊，就是说应该会熟了一点会聊， 是吧？因为我发现今天我们的直播状态就是我在这边哈。大家好，然后嘉宾就这么默默的唱，然后对，贱货给我一种回应。对，但其实这样的反差也很萌啊，是不是？看到张冰柳说哇唱得好好啊，然后满满说他觉得你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觉得乐观挺好的，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这样吧，也别光唱了，我还是今天虽然说展示的图片不多，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想问问嘉宾，就是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照片？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竖版的，我觉得这张好酷啊。 这好像 这是演出的时候吗？ 对，这是我那个上大二时候的一个我们那个老师的一个师生音乐会，然后一个学长帮我拍的。 哦，学长帮你拍的？ 当时应该是在彩排吧，好像。 哇， 在舞台上。 学长的摄影技术好好，这个请联系一下帮我拍照。对，那这张照片当时在大学里面是不是有组乐队？ 对，我一直从大一开始就反正都断断续续的乐队都没停过，基本上属于 是吗？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因为现在也会组，就是说现在在做歌，做完歌应该会找到合适的人一块演出，以乐队的形式吧，就是这样。 好，那么刚才是看到了一张这个在彩排的间隙啊，然后学长帮他抓拍的一张非常酷的照片，光打得非常的好啊。 在舞台上拍的应该 是吧，这个舞台光不错。那我们再来看这张，哇，这张真的是撕心裂肺状， 这个你是在这个是什么样场合呢？ 这个应该这个好像是在一次那个比赛，在比赛唱歌的时候拍的。唱歌的时候拍，然后好像我记得在云图有一个那个带腿的，就是整张。 哦，是吗？ 可能他把他那个截下来了。 对，他只截了这个，你的特写。 对， 我觉得这张也很好，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投入的人。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今天的形象没有稍微弄一下头发呢？ 没怎么那个 啊，好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哈，然后来去。自如这样的状态才是比较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再来唱一首歌，之后我们会放一首嘉宾推荐的歌曲给大家。那下一首歌先给我们唱什么呢？还是由你来选择。 嗯，看一下，要不唱一首嘞？唱稍微重一点的。 唱首什么？ 稍微重一点的。 稍微重一点的。好，我们要听重金属。 金属不了 啊，金属对我就那么一说，确实金属不了。 社会有限。唱了一个像一个玩笑吧。 像一个玩笑，好的，来自戴嘉宾。 事情我还没有搞懂，他是个什么样子。 好听了，我觉得，对，就像这个刚才有这个朋友说，这齐哥说了，好听，真好听。我觉得这可能这是最高，虽然也是最质朴，但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精准的评价了。对，这首歌是在你所有的作品当中是相对来说比较偏重一点的，是吧？ 对，应该是稍微重一点的， 稍微重一点的。哎，如果这个要是现场那种 live 的演出，会不会更嗨一点？ 对，这个歌得必须得有那个乐队，效果会更好。 哎，你之前演过吗？ 有没演过这个歌？其实 是吗？ 对，我 没有跟乐队一起排演过。 对，这个我是来北京以后再写的歌，然后刚做去年做了，然后今年就准备演嘛，回头应该会。 我真的好期待这个现场版，就是说有乐队配合，如果要是再加上这样的编曲，我觉得一定会特别好，因为这首歌旋律特别好。对，我是觉得因为有一点小调的那个旋律在里面，可能会自带一点莫名的忧伤，但是呢又特别的高亢，所以这两者加在一起反而碰撞出来一种别样的这种特殊的情怀。 对，新疆的那种有新疆的那种，因为特别喜欢那边的那种他们那种民族色彩。 是吗？那你之前去过新疆吗？ 我还真没去过。 还没去过？ 对， 新疆大山大河真的很值得去，我也没去过，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新疆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当然其实嘉宾的老家我觉得是特别美的，因为我去过广西。 对， 你是在广西哪一个城市？ 桂林。 桂林，哇，天哪，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桂林山水甲天下。 风那个山水挺好那边。 是的，我觉得桂林也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城市，而且我就是强烈推荐广西的美食，除了这个什么米粉啊、螺蛳粉，当地还有好多好多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你们那是不是有一道菜叫柠檬鸭？ 对，有， 是吧？我觉得那个也是超好吃。 对，那边小吃，其实南方挺多小吃就挺好吃的， 是吧？哎，那你给我们推荐几道吧，好吧？ 其实我对吃其实不是特别，但我一般都是。 那你一般喜欢吃什么样的呢？ 桂林米粉 啊，真的是桂林米粉，我的天，好吧，难怪桂林米粉那个在全国开了这么多家分店，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对， 好，那么看到大家的互动啊，还有礼物，谢谢各位带嘉宾这个表示感谢。接下来呢，其实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小环节，就是迷之歌单。今天嘉宾推荐了一首歌，叫做《Smells Like Teen Spirit》。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推荐呢？ 因为他那个视频吧，应该是 MV 吧，就之前。其实我早期想那个推荐另外一个 MV 的，就是说，但那个歌好像前几期好像有人就做过这个。 哦，是吗？有点重复了。 对，那 Coldplay 的那个。 哦 ，Coldplay 我知道那个。 就那个他把整个就反正就。 就是变大变小的那个是不是？ 反正就我们眼前的所见的事物，就跟很多不搭的一些生活场景就看起来感觉挺， 我知道， 很震惊的那个。 对对对，那是上周这个嘉宾推荐的歌单，叫 Up and Up。 对对， 就是那首歌。 然后这个是因为我想，因为我其实我最近听了，其实现在看那个 MV 的其实挺少。基本上近期也没怎么去看那种 MV， 其实我就很早的时候看过那个刘娃的那个，就他们那个就主打歌嘛，就这个。 好，那我们这样哈，先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哈，这歌也很好听 ，MV 也很特别，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迷之歌单。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这首歌呢，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那这个之后，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嘉宾好好来聊一聊，就是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因为方便我们的粉丝啊，包括这个新进的一些歌迷朋友来了解你，好不好？ 嗯， 对，最近有什么安排，或者说有什么动向可以告诉我们？ 最近应该最大的应该还是先把那个，把专辑做完。 哦，把专辑做完， 做到一半，现在做到一半，应该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一般的那个后期没做，就是编曲各方面的，对。 好，那就是还是在忙制作专辑，是不是？ 对。 哎，好的。那如果要是大家就是有想要看你现场的演出，会有一些巡演吗？在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比如说后几个月？ 现在暂时还没定，应该会有，但是就没有具体去定现在。 嗯，好的。 回头回这个。 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到你的话呢，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像各大音乐平台或者是新浪微博可以找到你？ 微博包括那个我那个歌在那个网易云上都能，就直接说我的名字都能听得到。 嗯，好的，戴嘉宾哈，戴是佩戴的戴，然后家人的家，文武斌，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圆满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也谢谢我们的嘉宾戴嘉宾哈，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多多听他的歌，也谢谢大家的这些礼物，还有对他的支持。